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啦，休息嗰陣時咧，就睇到好多城寨嘅朋友咧，都果然咧就出力支持我哋，咁啊多謝大家先。咁就繼續啊，嗱，唔好俾佢停。咁咧就好多人話今晚會唔會加時？我相信每一晚我哋都係希望個標準都係到4000位收視嘅啫，唔係4000蚊，四千個呢個現場觀眾啲要求好低啫，我哋其實。咁但係都達唔到，冇辦法啦，係嘛？ 多過香港的足球賽的現場入場人數 啦，啊，唔係多過㗎。我哋嗱，我哋 accumulate 嘅兩個 channel 嘅睇一個禮拜睇嘅數目咧，我相信都打敗嗰啲咩 ViuTV 啊、有線嗰啲。 幾多到啊？你有冇數過 ？ViuTV 就一點都冇，一點就50000人啊嘛。 OK。 但係因為你哋拉走嗰個長咩長版本之後咧，啊，就 show 唔到長版本嗰，通常長版本有。 咁，將佢一二三加埋咪咯。 唔係。以前咧長版本就再加一二三咧，就應該咧就長版本又通常有成20000-30000人嘅。 嗯， 以前啊嚇，而家你拉走咗之後咧，就變咗每一個一二三咧就 平均咗啲， 平均咗啦萬幾。 咁但係加埋，即係你想三次加埋啦嗰個。 你講兩個 channel 嘛，花生台同埋呢度嘛，係咪？ 係啦，咁就應該都係 高過一點嘅。 我覺得沙華仔投資咁多錢去 ViuTV 就不如真係買我哋城寨上市，或者花生台上市嗰個真係，我哋嘅節目收視係高過佢哋嘅其實係，所以但係咧，我諗好多人咧仲係即係你見到阿吳宇啊亞視最近咪又話山水喉嘅， 嗯， 就即係炒咗嗰啲吳宇嗰啲嘅 expected 啦， 話咩 OTT 嘅模式唔得，我心諗我話亞視點解會得咧咁嘅模式？ 嗯， 你攞個新媒體做翻。呢、這個百萬富翁 咪咯， 咁，你咪即係同阿杜汶澤揾翻阿邵欣欣拍呢個官人我要，然後換咗阿 Dada 個身落去一樣，個頭唔係個身係邵欣阿 Dada 啊，個身係邵欣欣。 喂，我哋 個頭係 Dada， 我哋下先恐怖。 我哋農曆年前咪批過呢一個嘅亞視復播嘅， 係啊，笑佢喺度，半年 啊， 不出半年。 系嘛？几个月咋？ 大佬就连 TVB 都转型违规啦！你话边有得做嘅啫？香港电视 TVB 唯一生存方法咩咧？我话俾你听，弹条桥俾你啦，全普通话广播收共产党钱， 啊， 一定肯俾，一定肯俾，播大陆剧，播中央台， 嗯， 然后咧就间唔中播翻少少广东话嘅节目，大把水道，我话俾你听。 同埋佢做自制嘅剧集咧。都要有廣東話同普通話版本， 係啦， 咁你就可以 sell 到內地咧13億嘅人民， 係， 咁咧你個市場大好多。 如果普通話版仲可以呈上古天樂啊，同埋呢個張家輝嗰啲配音添，咩神姐撚撚太撚啊嗰啲，渣渣輝啊嗰啲咧，嗰啲配音收視仲高，我覺得，齋聽聲都爆燈啊，真係。 嗯， 即係聽佢哋講普通話都爆燈， 又 sell 到香港人嘅 market， 證明我哋講普通話咧真係好渣嘅。 係啦， 亦都 sell 到大陸人，因為點解大陸人 等佢哋笑 ，expect 你係講嗰啲咁嘅普通話係咪？ 等佢哋笑我哋嘅呢個國語唔得，咁咪得咯咁樣。咁啊，翻嚟咧就講翻呢個正題咧，就係話最近就大快人心啊！頭先我哋上半節所講咧，共產黨嗰啲嘅政治正確嘅要求同埋。以政治掛帥入侵香港的、就是、特區政府的高層和教育系統，結果就碰壁了。今次他就走去要求美國的航空公司，凡是上網可以訂， 不是美國，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選擇你自己的 region 是哪裡的嘛，不是國家人來說是 region， 嗯， 有些就是譬如香港是一直都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region 來的，澳門有些都是的， 是 咁咧就，譬如你網購也好，或者你好多呢啲網上嘅 system 一定係有 嘅分類咧，佢唔會將香，因為個 postal code 都係分開噶嘛。 我哋冇 postal code 添， 即係同大陸係唔同噶嘛。 係， 所以就唔會撈埋一齊嘅，手提電話嘅字頭都唔同噶嘛。 嗱，兩種都有嘅，有啲咧佢就將佢就咁 Hong Kong Macau， 有啲咧事實上就有 Hong Kong China， 即係 Hong Kong China Macau China 咁樣樣嘅。 咁而家咧呢一單新聞就話咧，中國政府咧就要求全世界嘅航空公司都要將香港喺你嘅網上啊，自己嘅航空公司嘅網上，將香港、澳門、台灣全部 擺曬落去 China 嗰度， 擺曬落 China 嗰度， 或者咧即係 China 再分。系啦，香港、China、台灣咁樣。 唔好話咩啦，有多時我哋去 subscribe 咧，例如外國嗰啲嘅網頁啊，或者係啲 service。 就算你 Netflix 啊，你都要 declare。 我發覺咧，英國人原來一早做呢樣嘢。 嗯。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你唔 kick 個 country 咧，我係即係嗰陣係打星噶嘛，紅星噶嘛。 嗯。 咁我係過唔到嗰版噶嘛。 嗯。 咁原來佢冇 Hong Kong 俾我揀。 嗯。 咁我夾硬要將 Hong Kong 嗰個 country 嗰個咧，就變咗 city。 啊 ，city。 咁 country 咧就一定要揀 China 啊！ 你知我喺度數咗好耐，喂，點冇嘅喂 H 嗱，唔係所以咧，外面嘅世界咧就乜都有嘅、嗯，人哋就會按佢自己嘅 classification 個 system 啊， 佢嘅 system。咁而家中國咧就話咁樣咧就違反佢個嗰個所謂嘅一個中國，你咧就咁樣樣咧就即係叫做就違反我哋中國法律， 嗯， 犀利啊！違反我喺我自己公司嘅網頁， 咁你咪唔好做生意，唔好幫襯佢咯。大陸人啊，叫大陸人唔好幫襯佢咯。 不嗱，你可以叫大陸人唔好幫襯佢啦。呢、這個你中國自己可以有咁嘅權去做啦。但係其實咧，佢成日而家中國邏輯成日都係用呢個方式嚟去講説話嘅。 係、嗯、 個邏輯就係咩咧？你要同我做生意， 就要跟我， 你就用我嘅遊戲規則。 嗯， 啊，你要跟我，否則嘅時候咧，啊，你就違反我法律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今次咧就真係好似你講啊碰壁啦，即係因為呢個咁嘅呢個 Donald Trump 最憎呢啲叫 politically correctness， 即係政治正確。 一嘢反過去就話你呢啲簡直係啲叫做咩啊？ 我歐威 歐威爾式 Orwellian nonsense， 歐威爾式嘅廢話 啊廢話。 即係點樣？你解釋下俾人 嗱，解釋下先嗱。呢啲政治正確就不是源於共產黨嘅，其實最先就係源於美國嘅民主黨啊、左膠啊嗰啲人。 嗯， 咁譬如。我不可以叫你肥仔咁啦， 系 咁可以只可以稱呼你叫做 wage challenger， 體重挑戰者。譬如阿 Lance 冇頭髮咁樣，我不可以笑佢光頭仔啦，因為咁樣就歧視啦。 咁、我唔可以笑你大肚腩啊？ 唔可以唔可以，你只可以話我係一個忠厚人士咁。咁啊 Lance 咧就係冇頭髮或者光頭咧，你唔可以叫光頭仔，你只可以叫佢做呢個頭髮長度挑戰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套咧就係一路以嚟咧所謂嘅。阿陶傑所講嘅嗰種嘅左膠大愛包容下邊衍生出嚟嘅嗰啲嘅政治正確， 唔係，但係呢個講法唔可以去 too 化嘅，即係例如而家現代，例如我哋唔會叫黑鬼啦，我哋一定叫 African American。咁有啲講法，因為點解咧？即係例如正如呢個嗰兩個小學雞啊，阿梁友啊，即 係佢， 即係佢講。以前本來支那不是一個貶義嚟， 唔係啊，反 後期因為你已經係有背後有政治同埋成個文化嗰種。侵略力都係嘅背景咧，所以呢啲字眼就唔用得，咁誒改咗佢，所以又唔好 go too far 就話隻字都係即係政治不正確。 唔係，但嗱，美國一路初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嗰啲種族歧視啊嗰啲，即係唔可以。譬如好簡單，你而家睇波，你見到個黑人球員扮馬騮叫死得㗎，係 啊， 你個球會重罰㗎，俾歐洲足協 係啊， 因為你用猴子嚟取笑一個黑人係早期佢哋歧視， 亦都唔可以整呢個希特拉手勢。 敬禮係啦， 係咪？ 咁好啦，跟住佢就慢慢就去到肥人又唔得，瘦人又唔得， 嗰啲係 go too far 啦， 系啦，跛嘅又唔得。咁但係你知道我哋中國人嘅文化裏面就好鬼歧視性噶嘛？ 係， 我哋而家仲係講緊咩盲精啞讀、跛招積啊咁樣， 係 係咪？咁你其實好歧視性喎，唔通跛嘅人一定招積嘅咩？啞嘅人一定係讀嘅咩？係咪？但係即係我哋呢一代好少咁講，但係我哋上一代都係咁講。 嗯， 咁好啦，但係你當你行到去好遠嗰陣時咧，就變咗動輒得咎啦。嗱，你好簡單，你記唔記得上次我哋講過有個高中女生著一件旗袍， 記得 去學校嘅舞會， 嗯、 然後 upload 嗰張相之後，有一條唔知 幾靚啊，嗰 唔知係咪大陸嘅學生定咩啦，姓林嘅就話佢叫做咩 cultural 乜鬼嘢文化 hegemony 係嘛？ 搶奪啊，好似係， 係啊， 文化搶奪啊， 文化搶奪係， 係啦， 唔係霸權， 唔係霸權。咁咧 ，appreciation 我唔記得咗係咩啦嗰個字，咁即係話咧。呢啲就係左膠嘅用語嚟嘅，我相信都係可能係嗰啲嶺南文化研究學系畢業嘅，係咪？係咪你係咪噶？ 我唔係 嘅，好啲咁啫。 我唔信嗰套嘢嘅。 咁咧，結果引起一個大嘅爭論。Donald Trump 咪最憎呢啲咁嘅嘢。 哦，叫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ppropriation 啊，咁咧 ，Donald Trump 咪最憎呢啲咁嘅嘢嘅，就係、是、咧 因為佢選舉已經係咁講，佢自己口不擇言啦。 係啊，係啊， 同埋佢係生意佬嚟噶嘛。 喂，同埋佢見到靚女就話誒撩佢啦咁樣。嗰條友係 唔係佢係㗎？佢係佢啊出嚟講嘢，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代表緊美國有部分人咧，已經對呢啲政治正確咧 反感啊， 反感去到一個反感， 就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係啦，所以咧 ，Donald Trump 咧就因為太有政治正確性嘅時代咧，已經過去咗啦。 唔係啦，因為啲人覺得2008年之後，佢覺得民主黨虛偽啊嘛。 嗯、 你講到咁重視權益平等呢啲咁嘅嘢，頂、嗯、你金融海嘯一揭出嚟。原來你都是袒護嗰啲華爾街大鱷嗰啲利益嚟。 喂，咁美國民主黨嘅背後嘅 都係 金主咪就係 Ibanka 啊嘛， 係啊，都係嗰啲財金嗰啲啦，係啦。 咪咯， 咁你變咗政治正確啊 ？Donald Trump 咪好似慢慢慢慢就啲人又覺得佢啊口沫橫飛，口沫遮攔好嘢喎咁樣， 同埋做賤人講到出口， 我係真小人， 係咯， 民主黨就偽君子啊嘛，佢 係咯。 咁好啦，今次咧，所以佢個邏輯思維，你睇翻白宮嗰個新聞稿咧，就係、是、川普總統。一路都是反對呢個政治正確噶嘛，佢話 係咩？ 係啊 ，Donald Trump 啊，咁咧跟住咧，今次咧佢就叫 name 共產黨呢套咧叫做奧威爾式嘅廢話係咩咧？ 嗯， 就係、是、George Orwell 喺呢個1984嘅小説裏邊咧， 嗯， 你記唔記得佢就諷刺呢個蘇聯啊嘛？ 係， 佢就係呢、這個 老大哥啊 ，Big Brother 啊。當時蘇聯有一個叫做《真理報》噶嘛、 嗯， 一份報紙啊、 嗯嗯， 知道。 咁咧就專係玩弄嗰個語言藝術嘅，好似689咁嘅，即係話所以戰爭即和平啊，自由即奴役啊，勞動即自由啊咁樣，納粹黨都係咁噶，喺嗰個猶太集中營出面都係寫住勞動獲取自由啊嘛，即係佢話玩呢啲語言嘅嘢咧，去做嗰個意識形態嘅操控啊， propaganda 嚟 ，propaganda， 但係咧就係專玩呢啲就係政治嘅修辭。嗱，同頭先左交唔同，左交係講反歧視，講、社會平等，即係你唔可以叫佢肥妹，咁你只可以叫做女性體重挑戰者咁樣。咁但係嗱 ，Donald Trump 咧，即係好得意嘅地方咁咩咧？佢就呢棍拗得好硬嘅喎，其實。你諗下係當共產黨發動佢哋嘅媒體，全世界走去 harass 人哋嘅喎。澳洲嘅學者，你出本書又走去喐你，係嘛？工黨啊，請個國會議員過嚟見阿鄭宇錫。又俾佢啲 agent 喺澳洲喐，你直情係牽涉介入到人哋，唔話做生意啊，人哋嘅內政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咧，佢咧就係將咩咧？其實第一個 hidden message 就係話將中共等同於以前嘅蘇共，係因為 George Orwell 呢本小説咧係針對蘇聯嘅當時蘇聯式嘅社會主義，除咗變成大有哥國家監視之外咧，就係玩弄政治修辭去洗人腦啊嘛。係，所以你一對號入座，你就知道啦。點解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在共產黨的官僚眼中都是政治不正確、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指鹿為馬的時代，因為他在裡面他就聞到你有分離意識在這裡，他覺得 所以 我們純粹是從 我們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 Donald Trump 今次真的對得很硬，如果你真的中文去翻譯他這句所謂 Orwellian Nonsense 就是極權國家的無理取鬧， 即係好硬啊！ 係好硬嘅，即係話， 喂，一句説話好重 嘅， 極權國家的廢話， 係啊， 叫啊，唔係我頭先咧 break 嘅時候，我喺度諗緊，啱你講緊咩？香港係位於中國嘅南方、你試下用英文，我哋點樣描述咧？如果政治正確啊，用老共嗰套。嗱，我哋梗係話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啦，係咪？嗱，呢個係正常嘅講法啦。咁如果你英文如果要政治正確，咁應該點講咧？我真係諗唔到喎，即係要去準確咁描述，即係廣東又好，你唔好話香港啦，係廣東都喺中國南方點講 ？Southern reg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uthern region 唔使啊，其實我覺得。 真係， 當你個心裏邊覺得呢啲文字裏邊有蛛絲馬跡，你都要將佢發掘出嚟，去抽出呢個反革命分子啦。你用乜嘢字都錯嘅，其實 就係奧威爾嘅廢話。 係啊，嗰個就 Orwellian nonsense 咁嘅意思啊嘛，就係一個極權政府，佢要去審查人民嘅思想，所以先至會係咁嘅啫嘛。你諗下，就算你話呢啲事發生喺美國又好，英國又好，人哋嘅政府點會出聲嘅啫？係咪先？ 英文好啲，因為點解咧 ？Southern part of China 咧個 of 字個 preposition 係重要，即係你係嗰個一部分。 嗱，但呢個係一個有 咁，但係我哋調翻轉頭譯咧。直譯啦，香港喺中國嘅南方，咁你就死得噶啦。 因為你背後是有個政治學你話齋嘅意識形態嘅，即係加注喺我哋嘅政治正確啊嘛。 唔提就冇人會 sense 到嘅喎。 我都 sense 到啊！我話我諗咗好耐啊。 所以而家提就個個都 sense 到啊！你唔提就冇人。 我頭先貪得意就走去諗下嗰句嘢，如果英文我應該點講咧咁樣？ 呢個咪就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中國式嘅無理取鬧咯。你基本上好似話，當一切嘅嘢都冠以政治正確， 嗯 嚇。咁嘅時候咧，喺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咧，就會變得咩咧？就會變得 小心啊！方方面面都係 方方面面 蜚語嚟嘅，小心啊！林鄭成日用噶 啊，各方面咧，我哋在生活裏面各方面咧，都可能要諗多兩諗，諗多兩諗。 寫嘢咪要諗多兩諗 咯。咁如果一個社會去到咁樣樣嘅時候，咪就係、是。奧威爾式的那種的社會咯， 其實回歸之後呢，我那時候還在黃大仙區議會的時候，那些左仔已經是這樣的，他好像就不准用，即是描述中國不會用中國大陸的，那就說用，他好像說用內地才是政治正確， 嗯，是啊，是 吧， 是 啊，對 不對， 就你不可以說是國內， 是， 是吧，如果我沒有理解錯，我聽完之後， 不可以用大陸， 我哋唔可以用大陸， 可以叫大陸。 系啦，唔系我听完之后，我其实我开头咧，我系 get 唔到嘅，因为我喂老实讲，我谂住我哋都系全心即系好人嚟噶，我哋都唔系谂住要同你搞分裂主义嘅人，系完全冇呢个感觉噶嘛。我点知你用嗰啲字眼？ 其实慢慢改咗， 重要 嘅好多改咗噶啦。譬如 即系你心中有鬼啊，你自己 以前咩咧？以前 我哋反而冇啊。 香港同大陸嗰条叫做边境，咁所以咧，我哋嗰啲嘅基建咧叫做跨境基建，喺官方嘅文件里边 啱啊。 現在不是的，現在叫跨界基建。 什麼叫界？界和境有什麼分別呢？ 境就是國境，兩個主權不同的地方。 就是啦， 那英文怎麼 說你不知道 的？不是，阿土伯那個反應是完全正常 的。 對一般人來說有什麼分別呢？ 那英文怎麼譯呢？ Cross border。 Cross border infrastructure。 咁冇問題啊！你境同界都係一樣啫嘛 ，cross border 都 其實對我嚟講真係冇分別噶， 冇分別。我哋境界高就梗係冇分別啦。 喂， 但你對於 你界都係 border 嚟嘅啫，又係 border 咯， 咪咯。 喂， 咁咪又係 你對於嗰啲 你叫 boundary 啊，唔通 嗰啲姚文元嗰類咁嘅人，佢憑乜嘢去 justify 個皇帝要重用佢先？ 嗯， 就係因為佢揾到呢啲蛛絲馬跡出嚟啊嘛。 醒喎你！咁嗬， 系啊， 揾到喎，阿嗱化妝師 一株毒草，系咪啊？呢個肯定係一株毒草啦。陶君衡喺區議會裏邊竟然聲稱話呢個蓮塘口岸係跨境基建，咁即係話喺佢心裏邊咧，香港係一個獨立嘅主權地區， 分離主義者 有潛藏嘅呢個港獨意識，跟住再查一查佢同梁天琦嘅關係， 跟住佢再用咗界之後咧，我又喺佢後面界咧都係有問題，係應該係用。边 我真的想不掂啦，真 系。所以我就话呢啲政治正确一出现咧，呢啲欧威尔式嘅废话咧，大家唔好讲笑，我话俾你听，香港嘅教育政策咧系会折腾到不得了啊！ 我真系要 search 下你继续讲咧，境同界嗰啲咩分别先？我哋 嗱，你睇而家政府嘅文件系咪跨界基建咧？叫做 系咩？冇留意喎，我真系 改咗噶啦，已经系 冇留意呢样嘢啊！屌咁有边界咧？百度百科都有，大佬境界 ，sorry 啊，境界佢有。呢、這個術語嚟嘅，啊，不過呢個唔係咁嘅意思。 境界唔係咁嘅意思， 境界線啊嘛， 唔係佢係嗰種境界啊， 係咯。嗱，你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今日講呢個開呢個楊潤雄波就係咁嘅原因。 嗯， 即係呢個叫做古法局呢個楊局長啊，古法蚊楊局長就係咁嘅原因啦。 嗯， 因為咧首當其衝嘅咧，除咗你話官方文件好似好少我哋咁無聊走去睇嗰啲中文嘅，好多人咧反而個焦點就擺喺教育嗰度。 嗯， 自从我觉得连母语都三次不认，彼得都是三次不认主， 耶稣 同耶稣，咁咧就系呢个阿边个就啱啦，呢个林郑同一个 level 啦。 嗯， 连母语都唔敢认嗰阵时候，其实香港人已经好醒啦，即系佢已经 click 啦，其实系，哇咩事咧咁样？咁你跟住嗱审查教科书，第二咩而家就系话要将通识教育今日通识教育嘅。協會教師協會就開了記者會，就話六成的老師咧係支持而家嘅制度，反對將通識用合格與不合格嚟去評分。 嗯， 嗱，喐通識呢樣嘢咧係完全咧係暗地裏進行嘅，因為喺課程發展委員會裏邊一路對通識嗰個執行咧都係好正面嘅。 嗯， 覺得係可以達到個目標 ，critical thinking 係啦，亦都要培養到學生嘅， 亦都唔需要死背答案啊嘛。 但係咧，教育局竟然暗地裏就委任咗一班蛋散， 然後就以 review 課程為名義，其實主要針對嘅就係通識。 因為點解呢？我唔記得咗喺邊度講嘅，但我係聽過嘅，就係雨傘運動嘅前後。 梁美芬啊，你睇下梁美芬嘅言論啦，係長期針對呢個通識嘅。李思嫣係咁樣起家噶嘛？ 佢哋就係話咧，因為雨傘運動嘅出現咧， 就係、是、因為通識啊嘛。 佢有通識教育科呢樣嘢咧係有關係嘅。你亦都好容易理解啊。黃之峰好似係攞A 噶嘛， 通識 係 攞高分嘅，黃之峰 係 喂，咁你總會揾到 嘛，好似係 你總會揾到一啲青年學生運動嘅領袖，但你可能睇下岑浩輝，可能佢嘅通識係攞肥佬咧， 佢嗰陣時冇考嘅應該 係嘛， 佢嗰陣時未到佢應該， 但係呢啲咧，我諗又係奴才為主子辦事嘅其中一個方式，就係、是、你點都要揾一個原因，即、就、係、是、香港。點解啲年青人咁 會造反 啊？咁樣咧，咁嘅狀態啊，一定揾佢痛食，於是就去喐通識。 因為教育係最好賴嘅，我覺得。 啊、喂，如果咁講啊，我哋嘅年代冇通識讀啦，我同阿西良、嗯、即係都係。 我哋三個都冇讀過通識科 嘅，以讀歷史為呢一個嘅即係自傲噶嘛，係嘛、嗯？即係中國歷史或者 history 啦，即係世界歷史啦咁仲使？我睇得太多呢啲咁嘅帝王嘅權術咧。 喂，我哋嗰陣讀歷史邊係咁讀法？ 咁 你 就話 你會學， 你會學咗佢啫。我就話唔係喎。咁你發覺原來嗰度呢個世界係咁噶，咁唔公道。 咁又唔係我哋好交，我哋學岳飛、文天祥噶嘛？點、哦、會叫你學魏忠賢啫 ？OK OK。 嗱呢個其實你諗翻轉頭，好悲哀啊！1997年之後，首先點解要取消中史科呢？因為咧當時你記唔記得？梁錦松出嚟講教育沙皇就話呢個而家有 Google 啦，唔需要學歷史啦，記埋嗰啲無謂嘢。其實佢最主要就係驚咩咧？驚喺呢個近現代史嘅教育裏邊咧，因為佢控制唔到老師啊。因為你必然要教嘅就係1949年建政之後嗰30年嘅嘢。嗰30年就係做盡一開波，我哋講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三條友做盡壞事嘅，係死咗3000多萬嘅中國人。咁、你點教？係咪先？除非你成個 section 唔教嘅啫。好啦，去到個地步就係取消埋個中史科，咁就諗住拼入去一科叫做咧 通識咯。 佢唔係通識先嘅，本來係叫做 humanities 人文學科咁樣，就教下西史，教下中史。嗱，記住啊， 溝下溝下其他 大陸係冇中史科嘅，大陸有歷史科嘅咋？歷史科唔係淨係教中國史噶，係教埋世界史噶。 講人哋啲衰嘢好過講多次啊， 唔係係上一章講人哋啲撲街嘢，下一章就講共產黨啲好嘢咁樣，咁樣對比啊嘛。咁但係佢哋所以當時嘅教改係咩？同內地睇齊，直情剷除咗呢個中史必修初中，咁就引入咗呢個通識，咁就話培養 critical thinking。嗱，同一班人嚟㗎，係李國章、梁錦松、羅范招芬， 係 老董年代嘅呢班左佬左婆。 係啊，全部主政呢個教 到今日仲係主宰緊香港嘅政局嘅。一個就係港大嘅校委會主席，一個就係創科嘅呢個揸 fit 人，500億撥款嘅揸 fit 人，科學園嘅主席，羅范招芬。好啦，而家就大家突然间失忆啦。当日推通识 又系你 嗰个理据，而家今日就变成一个罪名。喂，大佬，你要培养香港人 critical thinking， 咁你系咪要规定埋 critical thinking 嘅对象不可以是共产党咧？佢似乎系咁咯，而家系，即系话你可以对李柱铭 critical thinking， 对陶君衡都得，对城寨更加 critical 都得，对阿萧生都得，不过就唔可以对共产党。 咁之後兩把尺， 喂，咁你不如索性就唔好改個課程啦。我覺得算啦，唔好再搞咩中史科、通識科，你搞到啲老師同學生真係折騰到不得了。其實你倒不如就立條法例寫明，就不能夠妄議中央，包括喺課程裏面 直接啲啦，就嚟 直接啲， 係直接啲，唔好搞咁多嘢， 係唔好兜咁大啦。 搞完國歌法23條立法嗰度講埋呢個，不能妄議中央， 係啊，因為呢個就我覺得你與其即係。遮遮掩掩喺度，令到嗰啲學生無所適從。而家最大鑊就係嗰啲補習社就其實，因為開緊嗰啲通識天王嗰啲好好生意，咁啊死啦！如果你話將來唔係必修， 即係話阿 林作嗰啲就冇咗一大橛嘅收入喎，可能 我前 要靠麥明思養。 我前幾年嗰陣時候咧， 喂人哋好似分開咗咯， 好似 分開咗啦。我嗰陣時候咧，前幾年咧諗住你啱做完政府咧，我哋想咧搞個即係補習天王嘅， 好彩冇做啫， 就係搞呢個通識教育。 如果唔 係 取消得仲快，我哋教一定過個 A 噶， 係咪啊？ 係嘛？咁咪取消得仲快？ 喂，我啱啱 check 完啦。喂，維基百科係有境界嘅喎。兩個字係拼埋一齊嘅，佢意思就係話咧，就係各種領域啊、區域啊、環境啊咁樣。 唔係，但你可能要唔係 有空間嘅界限， 邊境同邊界兩者有冇分別？邊境同邊界， 嗯哼， 邊境和邊界。 邊境我們的理解就是這個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之間的線的，是不是叫邊境？ 喂，那你 你個國土的邊境， 喂，但你在國內例外國英國這樣說，它都是有 border control 的。如果你在那個的例如你在倫敦飛去曼徹斯特這樣說啦，內部航班 其實沒所謂的，歐盟現在根本上那個 boundary 都是很 boundless 的， 是的，根本就沒有的。但是我也都相信歐洲佬、英國佬、美國佬 是 不會走去計較那個字叫做邊境定邊界，而去決定有沒有蘇獨、有沒有呢個英獨、有沒有外獨㗎？ 你諗下， 依 啲嘢點會發生在英美國家？ 大佬攞出嚟講都俾人笑啦！ 執住一啲字眼嚟去大做文章。 喂，咁如果改分日後需唔需要咧？就係呢啲字眼咧，全部都係政治。 我覺得不如出個表，即係禁用語。 好似我哋嗰啲錯別字咁樣， 係啦，即係叫做，唔係以前我哋嗰啲中文字典，我諗而家好少人用，後邊咪一個叫做常用檢字表嘅， 係 中文字典後邊啊，附錄啊， 啊， 即係一啲 部首啊嗰啲咁啊， 常用嗰啲字嚟嘅。 OK， 常用嗰啲字點樣揾咧？最快揾到。咁我覺得用翻呢個 concept 就係叫做咧歐威爾式廢話檢字表。 喂，你整啊呢本嘢， 就由我哋自己去話俾大家聽。嗱，呢啲唔好用，呢啲唔好用，即系叫大家用。 即系補習天王咧，就話俾你聽，嗱，考試咧，嗱，我哋有個對照表，就唔可以用邊境，就用邊界，係嘛？ 係啊， 啱唔啱啊？ 邊界。 咁啊，中國 可以稱為大陸，要稱內地。 內地。咁啊，中國的南方改咩話？而家改咗係點咧？ 中國境 內，位於中國 境內的南方。 境內的南方。 哇，多寫咗幾個中文字喎，大佬。唔係嗱，咁你做一個咁嘅表出嚟， 唔可以叫做收回主權，係恢復行使主權。 O、okay, K， 恢復行使主權。 好， 即係話你話我要收債都唔得，你要我要恢復行使我債務嘅主權。 仲有1949年，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唔可以同大量嘅人 移民， 大量嘅人逃離香港掛上任何因果關係。 我建議埋用內地嘅寫法叫做赴港就業。1972年， 大量 发生三年天灾，大量的内地人赴港就业。咁你话啦，呢个系 天灾都唔讲得。 天灾冚咗人祸啦嘛， 赖咗佢个天嗰度， 赖 咗天嗰度。 佢而家大跃进都系赖个天噶。 你不如话汉化呢个英国殖民地管治嘅香港啦，涌多啲人落嚟，沟淡呢个即系。 嗱，咁又唔啱喎，咁又唔啱喎。你佢赴港就业就好 neutral 嘅，去搵嘢做啫嘛。 是 不是先？但他没说他因为没得吃嘛。 也都没说自己政治迫害。 当然没了，当然。那个不是，那个叫艰难的探索，你说什么政治迫害？喂，我现在在说坚的，不是讲笑。大陆的教科书已经改了今年。 是吗？艰难的探索、啊。 是啊，文革大跃进叫艰难的探索啊。 是吗？ 那个题目啊。 嗯、 然后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前30年呢就是一个摸索的艰难期。 嗯、 中间呢就当然有大大小小的錯誤啦，咁樣，但係好彩，因為有1979年嘅改革開放， 係 咁樣就可以變成呢個 十一屆三中全會， 係啦， 走向呢個睇到啦。嗱，呢一個嘅無論係嗰個課程嗰個嘅所謂嘅改革，同埋呢一個今次通識，全部都係同中央睇齊， 嗯， 中央嘅教育政策睇齊。今次你呢個通識，頭先阿世良所講嘅話。只可以評合格不合格，唔係啊！而家話仲有一個 option 啦， 唔使 只讀不考， 不考係啊， 唔使考， 咁啊 收啫， 係啊！嗱呢個 option 咧，佢嘅蠱惑喺邊度咧？就係、是、嗱，大家都知道，我哋都係啊，幾日上都會，你唔考嗰啲我梗唔讀啦，同佢 唔係啊， 係嘛？ 我話俾你聽，佢 drop 唔 cost effective 嘛 ，drop 咗通識之後，你點知佢會唔會補翻第二科上去必考咧？ 嗯，補咩咧？ 你問我 啊，黨史啊？ 國民教育咯，梗係 國民教育咯， 梗係國民教育啦。你 而家我覺得 入 你有冇咁多撕裂 入課 好快重推㗎啦？國民 喂，大佬你唔可以用常識衡量呢個楊潤雄、蔡若蓮呢個組合。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組合係1997年以嚟特區最左嘅教育局。你諗下，當年孫明揚做嗰陣時候，係靜靜地微調恢復翻嗰個教學語言， 嗯， 俾英宗生存， 嗯， 開翻條隊俾英宗，造福到今日。是吗？你想想现在这两个教育局长，一个就是教联会出身，充满仇恨对这个香港， 嗯， 对这个的香港的通识教育呢，一路以来都是走梁美芬那条路线的。 是。 係嘛？另外一個楊潤雄，大家以為 A.O. 入去可以頂住，大家而家似乎我覺得楊潤雄就係執行者，真正嘅政治決策者就係蔡若蓮。 嗯， 咁嘅話即係話教聯會嗰套嘅左傾赤化嘅教育政策就全面咧就會執行啦。 咁佢點樣教咧？嗱，好簡單啫，國歌。嗱，我當考條題目。我考你啦。 三條戰線，我話俾你聽。第一 ，syllabus 課程。 我知 道。第二， 咁你要擺國歌、啊。 考試制度，兩樣嘢相關噶嘛。 嗯。 你唔擺落去考試，或者你 remove 咗份考試，你都會有個影響噶嘛。擺入去考試，就算你嘅內容係幾咁膠，都啲學生都要照背。 唔，嗱，我老實講，我覺得國歌係一個好嘅公民。 咪達到洗腦教育咯？ 唔係，我覺得我調翻轉頭講，係一個好嘅公民教育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填詞人就係、是、叫田漢啦，好靚仔噶，你上網 文革死得好慘噶， 嗯， 佢好似係咧俾人鬥到咧，就是、因為 傷殘啊， 佢有糖尿病，嗯、叫佢飲翻自己啲尿， 嗯， 喂，咁你係咪叫啲學生讀呢樣嘢先？ 可以實現場示範添， 唔係咯？你叫學生讀呢樣嘢好啊，我贊成你做啊。 呢、這個就到第三，我頭先 跟住咧。前後有幾次咧，係將呢首國歌咧係拉起咗噶嘛？義勇軍進行曲，因為點解嗰陣時候係政治正確又 文革嗰陣時候改咗啲歌詞添啊，甚至 好似唔知改乜鬼啊！ 所以 好肉麻到有趣嗰啲嚟嘅。 佢永遠唔會成功嘅一個原因就係話 點改都冇用。 你唔係啊？你就算點國民教育都好，你喺香港，你除非咩咧上唔到 Google， 嗯， 否則嘅時候。你所有而家系咩嘢教育啫？而家系自己學習嘅年代嚟噶嘛？ 但系你我就系话你教科书 syllabus 考试制度都系死物，最重要系老师点教嘛？ 冇错。 好啦，所以有第三步就系教协啊嘛。 嗯， 要喐教协， 你明唔系喐唔喐教协啊？而系话得到教协支持佢呢套咁嘅政策，佢咪得咯？所以我就话点解教协咁关键咧？点解我会对教协请林郑月娥咁大意见咧？就是、因為呢個教協就係人哋嗰盤棋裏邊一隻最重要嘅棋子，你自己就伸個頭埋去，甘心情願去做人哋嘅棋子， 嗯， 係咪先？你所有嘅 syllabus 好似阿陶君衡講，你點改都冇用噶， 嗯， 嗰啲係歷史嚟噶。 譬如你叫我教國歌，我咪講下聶耳點死，田漢點死咯，文革嗰陣時點樣改到首國歌咁膠咯。 聶耳好啲，聶耳都係好似俾國民黨暗殺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佢唔知喺日本俾人殺鬼咗咁啊。 但係你諗下，如果我搞掂啲老師咪得咯？佢就會跟翻個課程教噶咯噃， 佢唔講嘅就唔講。 係啊，佢咪跟翻個課程教咯。佢唔最後尾一範一定係老師喎。 我即刻 check 好簡單，百度百科講國歌咧係有寫個作詞人係邊個，但係冇講佢嗰段歷史 嘅。嗯， 冇講到好清楚嗰段歷史 嘅。好簡單， 亦都冇講話佢即係話1982年即係八二憲法正式定為國歌，但係其實咧佢就冇講之前咧其實係 cut 咗嘅，因為文革嘅影響。 文革啊嘛，係啊。 又 cut 咗呢個田漢， 鬥過田漢嘛嗰陣時， 冇錯，所以 cut 咗佢嘅寫法就係1949年立國嘅時候咧，第一屆政協嘅會議咧通過咗啦，跟住咧一跳八二年， 因為時間關係，一跳就八二年了。 係啦，1982年咧正式立為國歌，係咁多嘅啫，亦都冇解釋嘅作者係邊個。 但係而家嘅學習咧，我成日覺得我自己而家咧係對某啲嘢嘅有興趣，譬如你嘅國歌，跟住我就會撳落田漢。 嗯。 你個 Google 有個 hyperlink 嘅，我而家玩百度百科，再嚟田漢啦。 唔係你唔使啊，你如果國歌嗰度咧有田漢咧，佢有條 hyperlink， 一撳落去田漢。 咁但係我而家試下睇下百度百科。 但係如果呢一科列入去考試，而你要知道個 model answer 係唔可以寫呢啲嘢嗰陣時，你自己就會選擇，就算你知道都好啦，你都冇一個動機去揾呢啲資料嘅喎，你只要揾個 model answer， 你要知道啲中學生嘅心態。 啱，我都係咁啦。 所以我就話入學校入課程唔重要啊，入考試先重要。 百度百科反而 OK 喎，佢有起碼一句：1968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句。 我諗維基一定有嘅。 呢個百度百科啊，我以百度百科做共產黨標準啊嘛，一句、啊、一句。 但係如果呢個唔係評分嘅標準咧 ？OK。 咁佢咪要背一個官方嘅答案？ 我唔問你個作詞人或者係作歌嘅人作曲嘅人，究竟佢背景係點樣啊？嗰啲嘢 就唔出一個咁題咯。 唔使，我淨係俾一篇文你，就係、是、今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關於嗰五間左校嘅訪問嘅報導。今日啊， 嗯， 係嘛？嗰、那個學生我唔知咩學生嚟嘅，就講咗一段辱罵到不得了嘅講國歌，然後讀完之後我就問問題啦。你睇完呢段報導之後 點寫啊？點辱罵法啊？想聽下喎、啊。 你讀下出嚟啦。 我試下揾出嚟讀下啦嚇。 你要配一配音先喎、啊，你要 你充滿住 感情喎、 啊。唔係嘅，中學生可能黐嚟根咧。 啊 喂，敏哥， 睇下先，我应该抄出嚟嘅。 评 分 报都有系啊。 佢话天水围香岛中学学生叫曾子阳，佢咁写，佢写咗一段咁嘅文字，佢话。国歌升起，一种感动从广阔的空间一直伸延至小小的心房。时间仿佛停止了，国旗在空中飘扬。 心脏病发啊！ 是他，他系女子嘅他， 我冇祖母， 是他引育了我 母亲啊嘛， 系啦。我思绪万千，眼眶中隐约挂着水珠。 嗯， 哇！就係呢啲咁，係咪人寫？ 唔係唔係，同嗰啲同啲歌詞有乜關係先？ 啊，唔係啊，即係話佢聽完國歌之後啊，個感受啊。 呢個 係《 人民日報》今日海外版關於呢啲愛國學校國民教育嘅一個訪問。 唔係我 criticize 佢就係話，嗱，你講呢啲嘢，其實我唔講國歌都得嘅喎。 其實萬能 詞嚟 嘅，你講乜都得嘅呢啲文字 apply 落邊個？ 見到阿五月天阿信都得嘅，其實係 聽完城寨節目都得 都得嘅，係啊， 套落去 睇完 AV 又得， 許冠傑啲歌都得嘅喎。 西涼的聲音響起， 蒼井空的聲音響起都得㗎， 都得， 咪咯。 的身又唔識， 我的心參啲停止下來， 係 眼中充滿淚水 啊！ 即嗱呢啲就係。當佢 call 咗一段咁嘅嘢，你而家睇到嘅 DSE 啱啱中史科嘅考卷都係咁，佢 call 一段咁嘅核突嘢，然後佢唔會問你 open ended， 你贊成定唔贊成啊？佢會問，佢會點問咧？佢會問你根據上邊嘅文字， 呢個係個答案係咩啊？嘛， 唔係你 呢個係國歌， 你話點解作者點樣可以產生到呢種咁嘅 感 情咧？咁樣 咁咪自己作落去啦。 咁你就要作落去，但係佢已經限死咗你，你唔可以講負面嘢啦嘛。 都可以嘅，如果我真係 喂，同埋好簡單，你《人民日報》海外版出咗啲五間左校，咩鄧飛啊嗰啲咁樣嘅左佬嘅校長訪問。 咁我話我想 你出咗呢啲咁左嘅學生嘅咁肉麻嘅黨八股，其他學校會學㗎，我話俾你聽啊，真係。 我想起田漢都唔得，佢喺呢個獄中，因為糖尿病俾人迫害， 喂， 仲要飲翻自己啲尿致死咁，咁得唔得？ 阿土，你唔好高估咗香港學生嗰個嘅追求真理同埋追求知識嗰個程度。 咁我感情係咁樣樣。 香港學生係打機過關考試嘅啫，我哋嗰陣時中學都係咁噶啦。 我都係。 係咪啊？唔通你真係 經常都係？ 你真係答個真相落去嘛？你只想知道個評分標準個邊個老師，我答邊一個 point 有分嘅啫。係咪啊？你離開學校先追求知識嘅啫。 咁我就會咁，從考試嘅角度講咧，就先反一反日先。 啱啊！ 啱啱啊！ 每一句都反日。 唔係，起碼開頭第一個最重要嘅論點，義勇軍進行嗰個背景咧，就係 風雲兒女咯。 是那套戲的 風雲 兒 女， 而那套呢就是因為是反日，不知道是1930 幾年， 是做的，這樣起碼我那裡先拿一堆分先，是吧，大哥？ 但會不會你加了一句，你文革期間迫害致死就扣了你前面那些呢？是吧，打個大交叉。 那就根據呢個鄧小平講，呢、這個文革咧就係老毛咧呢個七分功三分過之後嘅片段嚟嘅。 而家唔得， 呢個叫艱難的探索。 包括我哋嘅國家主席 咩叫 習近平嘅老豆， 你 out 啦， 你 out 咗 啊！你而家鄧小平係唔可以提啊！話俾你聽， 咁大鑊， 鄧小平提得，鄧小平完全冇功績， 徹底否定 曬。毛澤東冇錯， 習仲勳得唔得啊？習仲勳喺呢個文革都係俾人迫害去咗牛棚咁得 唔 得？ 唔得 ，OK， 唔好搭呢多余嘢，唉，冇时间。 而家系讲紧马克思、毛泽东，完全不能提邓小平。 阿习近平咪讲马克思咯，而家 系啊， 五月四号就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嘛。 系啊， 佢连咩嗰啲咩和融和啊，咩和谐都唔讲啊，香港就讲和谐啫嘛。五四， 嗯， 系嘛，佢就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啊， 话马实践系嘛。 啊？ 點樣實踐啊？ 唔係，因為1919年就係馬克思主義正式喺中國傳播嘛。 馬克思係1000年裡面係最偉大、最正確嘅。 仲要夾硬送咗個馬克思像去德國喎。 啊！ 強行送個馬克思像俾人，真係好笑。 啊、德國要唔要先？德國要啊嘛。 要咗，但係人哋嗰啲唔係咩柏林啊嗰啲。 但我覺得呢一樣嘢嗱。我就唔想而家講呢個馬克思主義究竟喺中國有冇落實過啦？ 從來冇， 從來都冇啦， 答咗你， 人都知噶啦。 Two and Force 答咗啦。啊， 咁我想問，點解呢個時候，習近平要製出呢個馬克思出嚟咧？大家有冇咁諗咧？ 標同 啊，點解要製出馬克思出嚟咧？ 嗱，因為點解咧？老共嘅管治咧，喺佢一路嘅做法裏邊，都有一個意識形態嘅、背後咧，都要有一套所謂嘅理論基礎喺度嘅。即係例如話佢點樣睇中國嘅發展觀，佢一定要咧係 quote 呢啲名人咧，嗰、個咩科學發展觀啊嗰啲，其實嗰啲嘢其實就係馬克思當年寫嗰啲嘢嚟噶嘛。 我覺得反而，我覺得 當年我知 係咩咧？佢要製出馬克思，而完全不提鄧小平喺成佢成。段嘅叫做佢過去一段嘅日子裏面完全唔提鄧小平，我覺得有兩個原因製出馬克思，用馬克思其實係否定緊鄧小平，嚟緊陸續會否定鄧小平。 嗯、 第二咧就係話， 咁點解小米嚟香港上市咧？如果係佢， 係啦， 係有資本主義萬惡啊嘛， 冇所謂嘅， 呢個剩餘價值啊。 中國共產黨永遠個內在矛盾係唔緊要嘅 ，OK， 永遠都係內在矛盾， 冇人揾佢 consistency 嘅。 第二，我覺得咧，佢製出馬克思咧，其實係要為咗要撫平嗰班嘅紅二代。紅二代信乜嘢嘢？ 嗯， 紅二代認為喂 信錢咯、啊，屌 唔係，即係而家咧，其實 紅二代 why you， 即係薄熙來嘅問題啫嘛。 點解係你啊？ 喂，大佬，我老豆勁過你， 嗯，係 咪先搏一搏，阻過你？當年老毛信多過你習仲勳，你習仲勳一個打倒喺地下嘅鄧小平派系嘅人，咁點解個權嗱？你要理解共產黨，你唔好從嗰個咩列寧政黨角度去理解共產黨，其實係一個神權政治嚟，似伊斯蘭伊朗嗰種神權政治。所以點解你要抬出馬克思咧？就等於神權政治點都要翻翻去嗰個嘅宗教領袖一樣。 我哋點都要揾阿耶穌出嚟頂頂咁。 或者穆罕默德咁，然後咧就跟住到先知啦，因為伊斯蘭嘅派系都係同嗰啲先知有關噶嘛。 係。 咁可能就係到馬跟住到列啦，馬克思跟住到列寧啦，跟住馬列毛啦。 不過列寧好難攞啦，因為點解咧？蘇 列寧就俾蘇共否定咗啦， 已經俾老共蘇共否定咗啦嘛。 咁所以而家剩翻抬出嚟嘅咧。作為一個共產黨的政治宗教的領袖，得馬克思啫嘛，其實。咁好啦， 再搭一個老毛咯，跳一跳， 佢跳一跳，然後跟住就將自己馬克思老毛 就 佢 啦， 即係 中間就冇咗。 等於嗰啲教士啊，幾大先知咁樣，可能由個創教嘅教主一跳就到第二個重要嘅先知，然後跟住到我啦。 即係因父及子及聖神咁啫喎。 其實同洪秀全冇分別。 三位一體喎，大佬。 但係 馬克思、老毛、甲、習近平。 洪秀全咪話天兄天父咯，跟住到佢咯。 係咯。 耶穌係佢大佬嘛。 係。 佢係上帝嘅仔啊嘛。 記得。 咁啊，同阿習近平一樣㗎，即係中間馬克思、阿毛，跟住到佢啦嘛。 佢係馬克思嘅孫。 系嘛？馬克思又孫， 即係佢同呢個金正， 即係佢稱呼毛澤東叫大佬。 即係呢個金正日。金日成同埋呢個咩金正恩一樣，佢哋都係咁樣落噶嘛， 係三代咯。咁所以你我哋係唔難，我哋係唔會理解得到嘅，因為對我哋嚟講，我哋係笑片嚟嘅，係咪先？ 笑碌地， 係啊，笑到碌地。但係對佢哋嚟講，呢、這個就係佢哋神權政治嗰個結構，邊一個可以佔領到嗰個對先知嘅經文嗰個解釋權、 話語權、 個話語權、啊，我就可以掌握到嗰個嘅執政嘅機器， 嘅、權力。 以前就是君天命神授嘛，儒家嗰陣時，即係話我係阿朱元璋個仔，咁我咪繼承朱元璋嘅政權咯。 因為朱元璋係上天 上應天命， 叫佢落嚟做呢個管治大帝， 天子嚟噶嘛，天子係龍啊嘛，咁所以下邊嗰啲友人唔會趌佢噶嘛，包括嗰啲儒生都唔會趌佢噶嘛，因為佢應天命嚟做皇帝噶嘛。好啦，我想問，咁你到而家共產黨搞到而家，你解決唔到薄熙來嗰個問題嘅喎？你話毛澤東打江山啫？咁毛泽东个孙好似都喺北韩轻埋啦，今次车祸。 毛新宇， 据说嗰个肥仔好似轻咗啊，真系喺北 韩。据说系，但系最新嘅讲法 又出翻嚟， 又唔系未出翻嚟，就话即系有消息话冇死， 有参与嗰个旅行团。 系， 所以就话啦，嗰、那个真系见马克思旅行团嚟。 唔系啊，不过你知啊，而家呢个世界要做翻个毛新宇出嚟用乜嘢啫？ 都唔系啊，咁肥好难。 唔系嗰个系孙嚟嘅，嗰个系孙嚟嘅， 揾你扮， 我都扮唔到佢，我两倍大佬。嗱，但系呢种咁嘅神权政治咧，我又叫神经政治咧，对佢嚟讲好紧要。点样掌握到？因为冇咗个君权神授，冇咗个儒家思想去控制啲儒生啊嘛。 嗯， 所以佢就要靠个意识形态。以前就系话忠君啊嘛，爱国啊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佢建立個秩序， 係 而家就佢要呢個秩序一路建立到嚟香港，將忠君呢個觀念由北京一路貫徹到嚟香港，包括林鄭、包括楊潤雄、包括學校裏邊， 都要全面，喬曉陽的意思就是中國憲法全面在香港實施嘛。 所以習近平都幾成，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呢，老毛呢就講三樣嘢是最重要的，即係如果掌握權力，一就是意識形態，而家你講 不幹子槍幹子 係嘛，槍幹子同埋黨組織，即係我要有軍權，我要掌握個黨嘅組織嘅機器，再加就係我有一套 理論， 理論喺背後，即係我起碼我所有嘢咧，嗰套嘢咧都係 apply all 嘅。樣嘢都可以解釋得到嘅， 但老毛有先後次序。 咁馬克思就得嘅，因為點解咧？馬克思咧就係因為太我哋嗰陣時候批判馬克思主義就係因為佢太大嘅，佢乜嘢都中嘅大佬，佢差唔多係。 同埋好簡單嘛，老毛佢有優先次序嘅嘛，佢係意識形態先啊嘛。黨組織係最後嘅，黨組織佢係打碎黨組織嘅，因為黨組織一路控制喺劉少奇、周恩來呢班友嗰度嘛。 咁都係權力鬥爭嘅。 係啦，所以佢就靠自己嘅 charisma 咪出嚟搞個人崇拜咯。仲要喺林彪喺軍隊裏邊搞個人崇拜啊嘛。 係，所以佢就攞住呢兩樣嘢。 佢攞住呢兩樣嘢搞掂咗黨組織，係啦。而家習近平一樣，你諗下整黨整到今日，其實共產黨都唔需要存在嘅喎，我覺得都死咗咁多人，每日都有人自殺嘅喎，同老毛鬥鬥嗰啲老幹部有咩分別啫？只不過老毛就用政治去鬥佢， 你睇下孫政才嘅下場， 搏都唔敢搏啊， 無期徒刑。 无期 唔上诉唔搏乜都， 同埋真诚表达悔意。 嗰个系王柱嚟噶， 咪系咯？ 我谂如果我系另外一个叫咩春华话， 胡春华， 胡春华真系我谂腾到啊！两件太子都死得啦，系嘛？当个皇帝要做落去嗰阵时候，先杀就杀太子噶嘛，梗系。 不如咁啦，你教佢呢个元武门之变啦， 冇吉事啦。全个 唐太宗系咪唐太宗啊？当年系嘛？ 全个共产党里边真系红二代敢起啤发围，得阿林彪个仔啫嘛。就谂住怼冧毛泽东啫嘛。林彪都系俾个仔夹上埋。 系。 如果当日怼冧咗毛泽东，中国历史就改写啦。其实，但系好可惜就做唔到啊嘛。其实亦都系因为佢个意识形态嘅权威咧，令到佢哋咧。你想都想到的，彭德懷軍權在手，被毛澤東這樣整治， 國防部長 整到這樣的地步都不敢反台， 都反不到台， 反不到。周恩來一生謹小慎微，有些人就說因為拿著基佬的證據，其中一本書就這樣說，說他是這個衣櫃內的男人嘛。 不是啊，那時候我看另外一本呢，那本書都挺出名的，就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當中他有兩上下冊的，當中有好大部分咧，起碼都有三分一到四分一到啦。其實係講緊老毛同周恩來咧鬥嘅， 鬥而不破。 咁兩個咧就好似跑步咁樣，有時佢就跑快過佢，有時咧就係老毛跑快。當然啦，即係解放咗之後，梗係老毛 hit 住。 哦，但係二三零年代啊，周恩來快好多，佢蘇聯派翻嚟啊嘛，大佬。 佢喺二三十年代嗰時候一路 hit 住老毛噶。 喂，老毛係 俾佢恰噶，但 老毛 係 點講咧？叫做本土派裏邊。那些山寨的草莽英雄來的，人家那些全部在莫斯科大學回來，在法國勤工劍學回來，全部都是師承這個史太林的，怎麼跟老毛 跟我有比， 說完都是喝過鹹水，是不是見過馬克思的陵墓啊，大佬。 所以當時共產黨是一個外來政權，我經常都說，因為他們全部是蘇聯遠東局派回來的嘛，的職業革命家來的嘛，老毛就不是嘛，老毛是沒有出過國，匿喺北大圖書館，仲要阿胡適唔俾佢去旁聽，所以最後尾點解搞到北大整頓嗰班友就係咁嘅原因。 佢搞知識分子就因為胡適話佢冇資格入嚟啊嘛，所以你做 叫佢出去啊， 叫你做圖書館助理員幫手吸下印算啊，你大哥。 佢已經坐咗喺個班房嗰度，叫佢出去。 所以佢一路都要鬥知識分子啊嘛，話知識分子係臭老狗，就係因為俾阿胡適恰過。原來佢 嗱，所以當你建立咗一個意識形態嘅權威，然後抬出馬克思。然後我估啦，王沪寧咧，其中一個政治局常委，點解提拔到佢嗰個地位成為國師咧？呢啲就唔係陳雲嗰啲流嘅呢啲真國師，就係佢要發展一套叫習近平思想 咁嚴峻。 跟住嗰五年一定要真係噶嗱， 建立一個思想體系， 跟住就同毛澤東 並 駕齊 驅。然後香港將會宣傳習近平思想呢個人就係林鄭月娥。 咁啊，喂 ，Syllabus 裏邊咧，咁啊加呢一段國民教育咪點咯？中間佔了四分一到三分一， 即係教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思想， 但係人哋話佢小學程度，好似冇乜思想。 阿李鋭啊， 你老友啊，鍾祖康又話佢抄個論文係抄出嚟嘅喎， 我唔知佢係咪抄。 阿毛澤東嘅秘書李鋭。 喂，但係其實而家咧，話時話岔開少少話題，地自然之前咧，喂，而家嗰啲 plagiarism 咧，一 check 就 check 到喎，原來有啲電腦嘅程式咧係 check 到嘅喎。 你句子抌落去得啦，你成句抌。 係啊，因為你 call 幾。 嗰大段裏面咧，人哋已經係有個即係machine learning 嗰樣嘢咧，係 check 到你究竟嗰段嘢你係抄啊。 但係同時而家有個 AI 咧，可以咧係咩咧？你只要抌幾句嘢入去咧，佢又可以幫你 生成 一段有意義嘅文章。 係咩？係咁犀利啊！ 真㗎。嗱，所以我就話、這個、 你個 AI 嚟玩玩先。 呢個習近平思想， 你俾啲錢我 develop 啊。 呢個習近平思想就睇下香港呢班柴仔邊一個咧能夠快馬加鞭咧，第一個搶姜咧，樹立呢個習近平思想。 好 嗱，胡錦濤係唔得嘅，我覺得科學發展觀 嘥氣。 三個代表論得得地係咩咧？就係、是、全面向資本家傾斜，因為嗰陣時入 WTO。 但係而家唔似，而家習近平嗰個嘅行嗰條左路咧。是我覺得他到最後可能連三個代表論都否決， 唔使佢係要成為世界革命導師。你諗下老 佢而家要接軌馬克思， 老毛挑戰嘅對象梗係唔係咩劉少奇啊嗰班友啦？老毛係挑戰蘇共啊嘛，挑戰克魯曉夫競逐共產革命喺國際嘅領導地位啊嘛， 所以 提出呢個 阿 非拉係啦，第三世界阿非拉民族大團結，一帶一路咪就係習近平。嘅阿非拉大團結嘅翻版嚟啫嘛，其實係 三分世界理論嘅翻版，而家冇三啦，因為蘇聯都已經唔夠你啦。 不過佢俾美國玩得好勁， 我話俾你聽，美國佬今次係你真嘅，真係 美國玩得佢好勁， 唔係流嘅，真係佢真係要知道習近平一修憲之後就已經落咗個定性，就係、是、一個唔係所謂戰略盟友啦，已經係 啊。 咁所以你諗下，我哋頭先講，其實嗰個咁樣嘅歐威爾式廢話。其實白宮嗰啲政治修辭都唔使去到咁盡啦，去到咁盡一定係 Donald Trump 授意噶啦，係咪？即係唔係外交辭令嚟噶嘛？係咪？最多你就係話哦，我哋會因應實際嘅情況去考慮嘅，唔會完全由呢個中共嘅要求，我哋就會應承，咁咪完咯。但係佢而家調翻轉喎，係直情攞隻手指指 Q 住佢。你呢個極權國家講埋啲咩廢話，你死啦咁樣喎。 仲有啊， 仲有嗰份嘢係掛喺美國領事館嘅網頁，大陸人都睇到喎。 咪所以。大陸佬咧，今次咧俾阿 Donald Trump 咧係冇咗到嘅，因為點解咧？佢嗰陣 佢以為俾錢搞掂。 習近平走去美國訪問嘅時候咧， 俾生意搞掂。 Donald Trump 咧就真係生意佬嚟㗎，即係開頭見到你嘅時候咧，唉，好嘢啦，梁哥乜乜乜係嘛？誒，冇問題啊，啲friend 嚟咁樣。大佬啊，真係同你真格劍嘅時候就唔係咁講。 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咪有少少韋小寶嘅性格，即係你明唔明啊？佢一個咁樣嘅混出嚟嘅人。佢梗係同你表面上就梗係話，誒 打工作揼啊喺度， 係有生意傾就得噶啦，最緊要傾掂啲生意。如果想揾生意傾，傾揾到女婿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是，當佢一翻去白宮嗰陣時咧，即係一翻去陳近南嗰邊咧， 就變咗好人啦。 嗰班人又反清復明，又上身啦又，你明唔明啊？跟住嗰啲大當家、二當家又話一定要消滅呢個康熙。 我嘅分析就點咧？因為佢喂話曬人哋一個三權分立嘅制度，而佢最受影響咧，國務院。即係佢哋有影響嘅，國會亦都有，因為好多國會員有政治考量噶嘛。所以你 Donald Trump 出嚟噏，就佢真係一個即係 showman 嚟嘅啫。即係，唉，梗係。 喂，不過我覺得今次 話冇問題啦。 今次派出個七個人代表咧，呢一個嘅叫做 Adventure Three 咁樣咧，七個 Adventure Seven 啦，Adventure Seven 咧，去中國嗰度開呢個會咧，全部英派，我又覺得。真係依個係 Donald Trump 嗰個嘅意思嚟喎，而佢落嘅嗰所謂嘅籌碼落嚟咧，係基本上係中國冇辦法應承得到嘅。譬如佢要求佢喺年半島嘅時間，就要將嗰個嘅貿易逆差縮減2000億。 二千億， 喂，過去一年嗰個嘅貿易逆差，中美之間係3700億，你要佢喺年半之內減2000億， 有方法嘅。只要容許呢個加州製作嘅 AV 進口，即時可以減低呢個中美之間貿易逆差， 同埋將嗰個關稅嚇、啊、變為零， 係 咪得咯？ 服務業進入咯， 係咯， 咁咪得咯， 冇問題 啊！你俾我啲律師行啊， 係啊， 咪啊，會計師喺大陸執業咪得咯， 咪咯， 佢條判盤數咁計嘅啫喎。 喂，佢仲要佢呢個中國製造呢個2025計劃當中唔要有國家資助， 佢死得啦咁， 死得啦咁就。仲必有中国 国家资助已经死梗噶啦，唔要资助就死得更快。喂， 系啦，exactly， 你有中国，你有国家资助，你都未必成功。 喂，你睇嗰啲晶片造假嗰个汉森嗰个古仔，你就知噶啦。 用咗几多亿啊？ 国家俾钱，佢就顶你揾个 Motorola 嘅晶片翻嚟，就请班民工走去捽咗嗰个 做啲天拿水捽咗個 Motorola 嘅標誌，然後就印咗漢森嘅標誌落去，就俾中科院班專家 endorse， 個個都話好嘢，咁肯定後邊使咗唔少錢俾嗰啲中科院嗰啲專家啦。所以我就話有國家支持，中國嘅科技發展先死得快啊，因為 其實係 如果我研發成功， 係救中國。 如果我呢個等於打太平軍一樣啊，點解打極剿匪清朝剿極都有咧？因為我打死咗長毛。咁我嘅軍響點嚟咧？ 嗯， 如果我真係研發咗呢、這個晶片取代呢、這個美國嘅呢個高通嘅晶片，喂，咁國家仲會唔會撥錢大量百幾億撥俾我？而我冇火膠嘅喎，係求 Q 奇買個 Motorola 嘅晶片翻嚟， 捽咗佢， 捽咗佢，連個手法都好山寨下嘅喎。其實你想像得到嘅喎，幾百個民工喺度捽嗰啲晶片， 咦？點解花花地嗰度大佬？呢、這個 唔 係中國特製 手工，手工藝好好。 如果你切斷咗佢嗰個國家資助，佢就要面對市場競爭。好啦，一面對市場競爭，佢就真係要真做啦，真係要高薪去請嗰啲嘅科技專家翻嚟，成立一啲 lab， 好似韓國。 嗯，佢最近咪就係咁咯。 Samsung 佢最近最新嘅講法，以前就唔肯嘅，而家就話聘用外面嘅人才入嚟。 一定 係 啊，好似 Samsung 而家係咁講啊。 Samsung 啲 lab MIT 又有，歐洲又有。你一定要用咁嘅方法去吸嗰啲人才。 佢以前咧就諗住自己人， 自己代咗佢算啦， 自己跌唔係啦，唔係佢哋都唔信得過外國。 以前就係嗰啲研發專家都係同嗰個母語教育專家係一樣嘅、 啊， 全部都係呃 Q 大陸佬、自己代水嗰啲美籍華人翻嚟嗰啲專家又係一樣， 十個九個都係咁， 永遠都研發唔到，因為你一研發到嘅話咧，你條水頭就斷嘅啦嘛。 研發到你有市場啊嘛， 你有市場你咪要出去競爭咯。 係啊，你可以賣嘅啦嘛，你使乜仲靠我啊？ 好簡單，我就係話好簡單，等於呢啲 mon 一樣啫嘛，而家嗰啲電視 LCD TV 好鬼平嘅啫， 係 嗰啲南韓最叻啦 ，LG 同埋 Samsung 做 mon， 到中共而家做 mon， 佢都追唔到人哋 LG 嗰個中層嘅技術，唔好話就最 top 嗰啲彎彎地嗰啲 model。佢連中階嘅 model 佢都追唔到嘅喎。 喂，第二節我哋休息一陣啊，佢過咗成45分鐘嚟。 今晚就唔會超時啊，如果冇4000嘅話就4000蚊， 因為我要 4000個人， 因為我要去 兩樣都要。 好啦，今日咧當然係木槿花有新嘅貢獻啦，咁我就係介紹俾大家嘅厚切一家家韓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貴嘅堅持啦，咁第二咧就做湯啦，咁湯咧呢個超級蒜蓉湯好飲嘅，呢個咧就辣少少嘅韓國湯，咁兩款咧就揀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個咧就牛柳啦，呢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厚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葉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这、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加多380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